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的。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一数来宝的是穷鬼。哎，现在您呢？ 一段热热闹闹的开场数来宝，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的听众啊，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是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中的一段。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夏纯导演的话剧《茶馆》，那是北京人艺的看家戏，也是我国目前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茶馆》自1958年3月首演以来啊，已经走过了近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北京人艺经常上演的剧目。剧中的主要演员也已经传承了两代。1982年这部话剧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天搬上了银幕，为我们留下了第一代演员盛年时的表演状况。这个影片呢，也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特别奖等奖项。如此经典的电影，如此经典的话剧，您还记得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在每周二的北京故事里讲述这样一位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和此后两周的回顾中，我们换个形式为大家重温话剧电影《茶馆》的录音剪辑。北京人艺的《茶馆》，那是艺术民族化的典范。作品通过裕泰茶馆在三个时代，也就是清末、民初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兴衰更迭，以出现在这个茶馆中的不同人物的命运，反映旧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经受的苦难。影片的创作者力求在忠实原作的风格、包容舞台演出精华的基础上，调动电影的手段来创造银幕形象，使电影化的各种处理同作者的风格、舞台艺术的精华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精于浓缩，将话剧中的颗颗珍珠连接起来，使我们看到的银幕版本更加的丰富多彩。他打破舞台框框，立体化地表现生活， 他强调银幕形象在舞台形象的基础上更加生活化，他在运用镜头、组织画面、音响处理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影片中讲述的故事会不会让您回想起话剧舞台上的经典呢？让我们一起重温回顾，也欢迎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之后，公元1898年，腐败的清王朝即将灭亡。然而在北京的一家大茶馆裕泰茶馆里，却呈现着一片繁荣的景象啊，所谓的繁荣啊，啊，提笼架鸟的，逗蛐蛐玩蝈蝈的，卖古玩玉器的，算命的，打卦的，镖客们谈论着武术，摔跤手来与仇人讲和，跑堂的伙计拖着面来回奔跑，年轻精明的掌柜的王立发细心地照料着左右逢源，一个大茶馆俨然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但是在这貌似繁荣的背后，隐约地露出了令人窒息的黑暗面。洋货充斥着市场，农村破产，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太监要娶老婆，刘麻子充当了中间人。在茶馆里，他叫来了要卖女儿的康六。 怎么样啊，十两银子行不行啊？你来痛快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一个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 那要卖到窑子去也兴许能多卖个两八千的，可你又不肯。 那是我的亲生女孩，我能够把 亲生女孩你养活不起，怨谁呢？ 那还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 行了行了，那是你们乡下事儿，我管不着。我呢受你之托，让你不吃亏，让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到底是给谁呀？ 我要一说呀，准保你打心眼里头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宫里当差的人家谁要个乡下丫头？ 这不你女儿命好吗？ 谁呢？ 大太监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不？伺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啊，人家家里头打醋那瓶子都是麻脑袋。 这孩子给太监做老婆，那我怎么对得起女孩啊？ 你卖女孩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孩。糊涂啊，你想想，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造化吗？ 从古至今哪有。 摇头不算点头算，咱来干脆的。 他就给十两银子。 可着你们那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来？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哎，我说哪儿去你回来。 我还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我先把话跟你交代明白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耽误事儿你别怨我。 哎， 跟乡下人办点事儿别提多难，永远没个痛快劲儿。 这个时候王掌柜突然发现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赶忙笑脸相迎。 哎呦，我秦二爷，您今儿怎么这么闲在想起做茶馆来了？ 哎呦， 你看你也没带底细人呐。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哎呦，我这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您指着这个吃饭呗。 谁叫我爸爸死得早，我不干也不行啊。好在啊，赵谷主都是我父亲那辈儿上的老朋友，有个周到不周到的都肯包涵，闭闭眼就都过去了。嗯，反正啊，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我就是一切啊，都按照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多请安，多说好话，讨个人人喜欢呢，就不至于出大岔子。二爷，您这儿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 我不坐着，也不喝茶。 您坐坐，有您在我这儿坐着，我脸上有光。您， 也好吧。 来，沏碗高的来。 来喽。 可你用不着奉承我。 哪儿的话呢？二爷，您府上都好，事情都顺心吧？ 不怎么太好。 您怕什么的呢？那么多的买卖，您伸个小手指头比我腰都粗。 哎呦，哎，这位爷好相貌啊，真是天庭饱满。 唐先生，您那碗茶喝完了，走。哎，你走。 天天蹭茶喝的唐铁嘴儿也凑上来了，王掌柜赶紧把他劝了出去。 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当初你爸爸给我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我喝茶的呢。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这点小事儿用不着您分心呢。您把管事的派来，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钱我一准照办。是的。 你小子比你爸爸还滑，你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多么心疼我，您绝不会看着我挑一大绿茶壶上街上卖大碗热茶去。 你就等着瞧吧。 这个时候，一对母女凑到了桌边，女孩伸手就要拿盘子里的点心， 轰出去。 这待不住。 妈，那位心性好，买下这个孩子2两银子，只当是买个小猫小狗吧。 李三儿， 啥？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的吃去。 啥？ 说话的正是善良正直的常二爷。李三赶忙端来了两碗烂肉面，把这对乞丐母女赶出了茶馆。 谢谢了。 去吧，大嫂。哎，端碗肉。 哎， 不慌。哎， 妞子， 快，这走吧，走吧。 我四爷，嗯，您这可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我告诉您呢，他眼下这路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是这话不是呢？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呢。完不完吧，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小王， 啊， 说真的，我真想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二爷，您别这么办呢。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全卖了。 您这是为什么呀？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哎呦， 开工厂啊！ 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到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你不懂啊， 二爷。您这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好了，我该走了。小王，我这个亲眼看见了，你这生意不错， 我托您福。 那你甭跟我耍无赖，故意不给我涨房子。 不能够。哎， 这个时候门外一片忙乱。原来是太后跟前的红人庞太监来到了茶馆。 庞老爷，您吉祥了，罢了。 庞老爷， 有秦二爷。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 哦， 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这个我早就知道。 有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不敢， 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哎呦，太客气了吧，这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不敢。 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再见，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不敢当。 秦二爷走出了茶馆，庞太监被气得颤颤巍巍地骂了起来： 凭什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年头可真是改了。 庞老爷，您急性， 刘蛮在这儿呢。 哎呦，老爷子，我在这等您老半天了。 伺候客 扎。 这个时候，两个老式的特务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 庞老爷，您吉祥。 小小船，你们在这儿呢？ 扎， 有事吗？ 两个特务赶忙跑了过来，和庞太监耳语起来。这个时候，坐在邻桌的常二爷和宋二爷也发出了感慨： 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好死不如赖活着，要让我这样的自谋生计，非得饿死不可。 怎么说？ 突然，邻桌的庞太监向刘麻子发起了火。 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 乡下丫头模样可俊呢，带进城来由您亲手一调理，不出3月您再看呢，准保是又规矩又体面。 别蒙我， 我不能， 我还要看人呢。 我跟您这么说吧，给您办这点事儿，比给我亲爸爸办事儿都得操心，一丝一毫。 街面上一阵大乱，刚走出茶馆的唐铁嘴儿，慌慌张张的又跑了回来。 唐先生，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外边兵荒马乱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 怎么了？办的什么事儿啊？ 那还不得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 嗯，对。 庞老爷，你放心，唐铁嘴，没人抓你，这丑样儿。 总管，你要是再赏我几个烟炮，那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茶座们听到这些话，纷纷躲避呀、啊。常二爷、宋二爷也准备回家了。 四爷，天不早了，咱们也该活动着了。 好，走吧。李三儿， 啊！ 突然，宋恩子、吴祥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等等。 怎么了？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 嗯， 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 哦，你呢？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哥们儿，我们俩见天跟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啊，地道的老好人。 我问你听见了没有？ 有话好说嘞，请坐，请坐。 嘿嘿。你不说我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什么？ 我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呀， 啊，走 上哪儿啊？事情也得交代明白了。 怎么、啊、你还想拒捕吗？ 嗯，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哦，旗人，旗人当汉奸，你罪加一等。锁上他。 怎么着？甭锁，跑不了。 我谅你也跑不了。走，你也跟着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儿。走， 我 那走。 这时，在后院刚解决完事情的黄胖子走了出来，宋二爷连忙走上前。 哎呀，谁呀？ 我宋二啊。 宋二爷，什么事儿？ 快请过去，帮个忙，说句好话吧。 哎，您教我，哎，您教我了。谁呀？哟。宋爷、吴爷，您二办案呢？您请，您请，您请，您请便，您请便。 皇爷，您倒是给美言两句。 哎呀，这官厅管不了的事情我管，这官厅管得了的事情，他我不便多嘴，是吧？您 走。 常二爷和宋二爷被带走了，黄胖子看到庞太监，赶忙过来请安。 庞老爷，您吉祥。听说您有安分家，我这先给您道喜。 罢了，你等着，吃喜酒吧。 渣渣，您赏脸，您赏脸，您赏脸。 哎呦，来了啊！ 刘麻子看到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赶忙迎了过去。 人呢？点头了。好嘞，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边来。哎，过来过来，见见总管。行嘞，文房四宝。老六，过来过来。 不是人，是畜生，孩子，你认命吧，积德吧。 哎，来，过来，过来，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个头，往后好好跟总管过日子。磕头啊你！ 康顺子抬起头，看到庞太监苍老变形的脸，惊得昏了过去。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水水， 怎么了？哎，是。麻子， 哎，这 我要活的，我可不要死的。 顺子， 刘麻子连忙冲着康顺子的脸喷了一口水，康顺子苏醒了过来。 呀，他又活了！ 静， 你完了。 这个时候，邻桌的茶客正在下棋，庞太监惊了一下，然后又洋洋自得起来。 腐败透顶的大清朝被革命党的烈火包围着，果不其然，他很快就完了。 大清国完了，到了民国，这茶馆和茶客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还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徐徐到来话北京，我们继续请您听话剧电影《茶馆》的录音剪辑。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北京小曲儿，咱们呀听听张学凯先生唱的插曲儿《秋风阵阵》。这是秋天的一个秋景的插曲儿，秋风阵阵，细雨淋淋，雨打芭蕉海棠心，桂花摇影夜深沉。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家人。